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2面，782面，倒数第四行，人生难得，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请坐。人生难得者，梵王经序云：一舍人生，万劫不复。这说难，人生得不容易，失去非常容易啊，难得一时啊。又《涅盘经》云：人生难得如油昙花，就是我们讲的昙花，是昙花一现，昙花开的时间很短，都是在子夜啊，夜晚12点钟，开花期间大概只有半个小时，半小时之后花就萎了，一个小时花就没有了，所以很不容易看到啊，特别是在中国中原一带，只听说有南花、昙花了，没见过啊。南洋这边比较多，热带。盖得人身者如沼上土，摄人身者如大地土。这是世尊在经上讲的，啊，起源经世。有一次在工程当中，佛带着一些弟子去看工程，随便在地上啊抓了一把土，这泥土。啊，然后把它撒在地上，手掌里头没有了，可指甲里头还有一点点。这一个举动，弟子们就向佛请教，这是表什么意思？佛就说了，人的人生，这个人生失掉之后，再能够得人生，就像我指甲上的土这么多。而失掉人生呢，来生不能再得人生呢，就像我撒在大地上的土，这哪个多呢？不成比例。说明得人生的机会也难得了，得人生一定要把握住，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，有机会脱离六道轮回，有机会也证得无上菩提啊，真的要凭运气了，运气不是偶然，运气是多生多劫，善根福德因缘啊！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，就证明你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如来，这经上说的啊，你这一生能遇到啊，当然还是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呢，是累劫、无善习气所造成的。 啊，一般叫业障啊。知道之后啊，业障要铲除。啊，铲除业障。我们现在知道，方法有很多啊。那一般人诵经、拜佛、礼忏，这是一般普通人忏除业障的方法。那用这个方法人多啊，比这个程度高一点的人，研习经教。修行止观啊，断恶修善啊，这是中等人。上根性的人知道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。一心受持，深深灭无量罪业。啊，这经上讲的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这一念相应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我们一般人听到很难相信，很难接受。佛说话有没有夸张呢？有没有过分呢？第一天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佛菩萨说法决定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过分，一丝毫都不夸张。啊，问题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念这声佛号，给那个会念的人、上上根的人念一句佛号，功德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一句佛号不能跟诸佛菩萨相应。为什么？这个佛号里头有夹杂，有怀疑，有间断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，度舍六根，尽念相继。啊，这个念法才管用啊。我们今天六根舍不住，啊，舍不住六根在造业，啊，眼见色，见一切人事物，啊，立刻就起好恶，这个我喜欢，那个我讨厌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他会起心动念，会分别执着，耳闻声，舌尝味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都在造业。啊，这个业，总而言之，就叫做轮回业。你在制造六道轮回，善多恶少，与三善道感应， 恶多善少，与三恶道感应，就干这个事情了。这样的心念佛，只能种善根。不能像经上讲的灭那么重的罪业，佛说的不是假话了。我们的心不清净，用清净平等心念佛，这功德就大了，如佛所说。佛难知，只是遇到，佛很不容易遇到。释迦佛以前很长的时间，这个世界上没佛。释迦佛灭度之后，底下一尊弥勒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要56亿7000万年之后。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没有佛出世，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，就是他的法的影响，只有12000年。12000年跟56亿年比较，太短暂了。有佛出世，人就有机缘得度啊。了生死出三界，没有佛出世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生到人间来了，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虽然没有生在释迦牟尼佛同时，生在释迦牟尼佛法运这个范围的里面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佛的法运12000年。我们生在这个地方是3000年的末尾，4000年的开端。啊，照中国古时候的记载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3038年。很幸运呐、啊。很不容易、啊、佛虽然不在，经典在呀、啊。啊，从经典上我们认识佛陀，我们了解他，我们相信佛陀的智慧无量无边，德能不可思议啊！发心皈依，发心向佛陀学习，展开经卷，面对佛陀，至诚顶礼。印光大师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印祖的话是我们遇到佛能得什么样的利益， 关键之所在。啊，对佛的真诚恭敬心呐、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在同学当中，这的利益比较多一点，什么原因？不是聪明智慧比别人高，不是福德比别人大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些我都不如人，比别人长一点点，就是恭敬心多一些。啊，你们有一两分恭敬心，我有十几二十分的恭敬心。如此而已。对于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，只有真心，真想学，你才能得受用。如果不是真心真学，你得不到啊。遇到也是空手而过，这是佛在经上一再提示我们，难，真不是容易事情啊。下面举《法华经》受量品论，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：比丘当知，诸佛出世难可知遇，所以得何？诸不得人啊，德行不厚啊，德行不高啊。故，故是经故，无量百千万亿劫，要经这么长的时间，或有见佛，或不见佛。无量百千万亿劫，这么长时间里面，能不能遇到佛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以此事故，我作是言：诸比丘，如来难可得见呐！啊，佛在印度啊，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呢，不容易啊。这些话都是勉励我，要我们珍惜缘分。缘分实在是不多啊！开经记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彭济清居士告诉我们，你遇到佛，这得庆幸。为什么？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遇到了。遇到佛就是遇到了生死出轮回的机会，你遇不到这个机会没有啊。啊，遇到佛这一生很可能呢，你成佛了啊！你真能够 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佛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不肯放下，那叫说的不好听，叫作践自己。一个人一生的机遇，生生世世的机遇，不能怪别人，无不是自作自受。下面举个例子，又当年佛在印度王舍城时候，这是经上有记载，城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佛。啊，佛每天早晨出来徒步，啊，这个时候看到佛了。啊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，但闻佛名而未见佛。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有人告诉他，但是没见过面。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不闻。佛在王舍城住的时间很长啊，讲过不少经呢、啊。啊，居然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知道。可见知佛之难。啊，遇到佛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大众传播的媒体发达啊，所以知道有佛的人不少。没见过佛，有没有不知道的？有，在地球这么大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能够看到，在知道这些人当中，心目当中的印象是模糊的。而且多数人认为佛是迷信，是宗教，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。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大多数啊！啊，真正明了认识的少之又少啊！于是就知道我们自己这个缘是多么的珍贵，多么的难得。幸会闻法难中难，真难。你真正相信，你有智慧 有智慧才能认识，才能够理解。没有智慧，你把它当作迷信，当作神明，那没智慧啊。啊，心，佛门里头第一个心，是心自己，不是心他。这真是难。心自己是什么呢？自己本来是佛。儒家教学也把这个事情摆在第一位。如承认本心本善，本心本善是圣人，所以如说啊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呢、尧舜二帝，在中国古代都尊之为大圣人，他们在位的那个年代，这个社会叫大同之治，《礼记》里面《礼运大同章》所描绘的，就是尧舜时代做到了。大同不是理想啊，在中国出现过。人人都可以做尧舜，跟佛法里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是一个意思啊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儒释道三家教学的目标是圣贤，是佛菩萨不是别的，这才真正超越，永恒超越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所以智慧就太重要了。智慧的根是什么？就是心。中国人讲道德了，大自然的规律，大自然的运行，称之为道随顺大自然，称之为德中国古代这历史上记载，称三皇的时代是以道治天下，五帝的时代是以德治天下。尧舜禹王，这是以德治天下。到三王，三王是夏商周三代， 2000多年了，下400年，上600年，1000年，周800年，这一段时期是以仁治天下，仁者爱人。春秋战国，这中国出现乱世500年，这些霸主讲义气，人失掉了，讲义，以义治天下，道德仁义，滑坡啊，往下滑。秦汉统一中国之后，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，用孔孟学术教化全国人民，以礼治天下。这个制度制定之后，一直到满清，2000多年。也能够游过长治久安，汉朝文景之治，唐朝贞观开元，清朝康熙乾隆，盛世满清亡国到现在，这100年礼没有了。古人说的仁义礼这个道德仁义礼，礼要失掉了，社会就乱了。一点都没错，现在社会都乱了，礼没有了。动乱的时候人苦啊，每个人都关心如何能够叫社会恢复安定，不再动乱了。只有找老祖宗，老祖宗的老办法有效果，创新创不出来，圣人没有本事创新。孔子说得好，一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天下能太平，人民能幸福。科学是创新，这300年来的创新，带给今天的社会，还不断在创新。科学家说过，科学发展到极处，世界就毁灭了。我们世界居民怎么办呢？科技发达了，可以坐上飞船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，这科学技术。我们认真去思维，去体会， 老祖宗东西有价值啊，是好东西啊。啊，如何能恢复安定和平？把礼找回来。礼是什么呢？规矩。正所谓啊，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啊。这规矩重要啊。啊，中国古人有道，人家想兴旺，一定是家规严整。现在家没有了，叫家破人亡啊！任何在这个世界，尤其是老年，真正叫孤苦伶仃，活得非常可怜。尊严完全失掉了。啊，从前的人比我们幸福，为什么？他有家。无论在外面流浪多少年，最后他回老家，家里人管他，你是我家人。啊，家最重要的，养老育幼。现在老没人养，忧没人教，社会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人的家要败，一定是家规丢失了，不守规矩了。这个家就要败了啊！社会上人都不守规矩了，这个社会就乱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道德最根本的基础，最低的底线就是信。信没有了，五常里头仁义礼智信，信是基础，这样五层大楼，在第一层，第一层没有了，上头全都没有了啊。从信往上提及智慧现象，有智慧才讲理，讲道理那叫义。讲道理的人心地在仁慈，才真正爱人呢。啊，这是中国人自古老祖宗讲的五常。我们细心去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社会是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好，还是不仁不义、无礼无义？啊，彼此不相信。今天社会是这样的，是五常 180度的相反。啊，不仁是没有爱人的心，都是自私自利。只知道私利，没有爱心，对自己的家人都没爱心，对父母没爱心，啊，小孩很小，也许有一点爱心，小孩长大了，爱心就没有了，彼此都没爱心。今天的社会也是今天的灾难呐、啊！灾难怎么来的？道德仁义礼都丧失掉了，灾难出现了，人不像人了。今天要想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，从哪里做起？从自己做起。怎么做？吃苦。佛教给我们的，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。佛这两句话能救当前世界。你能吃苦，持戒就守规矩，你能守规矩，啊，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不折不扣的把它做到，从生活当中做到，从工作当中做到，从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去做到，这很苦啊，大家都不干，我干了。你不能吃苦，你就不能守规矩，能守规矩一定能吃苦。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啊，教现在的人身教是第一了，你自己没有做到，口里说的再好，人家轻视你，不相信你。唐朝智者大师说过，能说不能行，过之思也。现在这个过思没用啊，没人相信他了。从前过思能帮助国家治天下，现在过思没用，没人相信他。现在什么要过薄，过薄是什么？就是自己能做到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那样过薄啊，能吃一切人不能吃的苦头，能守一般人不能守的规矩，这是过薄。啊，表现给大家看，让大家觉悟，让大家回头。啊，从前过思管用，现在过思不管用了。自己一定，所作所为啊，有法有责。啊，能为社会一切大众啊 做榜样。这个社会才有救。啊，什么人肯做这样的牺牲奉献？能做这个牺牲奉献的宝啊，然后如实道三家所说的，佛家讲的慈悲，儒家讲的忠恕，道家讲的忠信，就起作用了。如果没有人做，不行啊。忠是真心呐，忠的意思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佛号，就想到心要在正中，不偏不邪，对吗？就良心啊。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忠心，不偏不邪，恕，原谅别人，无论什么人做错事情，统统要原谅啊！佛的慈悲，我们在这个经上读过啊。为什么要原谅他？他从小没人教，他今天做坏事情，你能责备他吗？父母没教他，老师没教他，在前上一代祖父母没教他，再上一代曾祖父母没教他，他今天犯的过失怪谁？所以佛说的好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先人就疏忽了教育，对于伦理道德的教学他不知道啊，不是不教，他不知道啊。我们中国人把伦理道德祖宗这些教学至少丢掉200年了，多少代呀？前面100年疏忽了，就是古人所说的能说不能行，200年前不是的，说了都能做到啊，所以他社会好啊。满清末年，慈禧太后主政的时候，就疏忽了。慈禧太后对传统文化、对佛教不重视，她相信鬼神的。满清亡国之后这100年。没人讲了在社会上听不到了，所以中国人对儒释道非常陌生。讲的人没有了，做的人更没有了。 不知道中国过去有这些好东西。2006-2007年，我们在汤池小镇做实验，当地的居民都非常惊讶，怎么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相信不止这个小镇，几乎遍及全国都不知道祖宗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，丢掉了，丢得干干净净，到外面去找，找不到好东西啊，找不到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安定的东西。现在外国也乱了啊，外国人到中国来找，到印度去找，找佛，到中国去找儒，找道啊，他不晓得佛在中国，不在印度了啊，这个东西还在，可是没有忠心，没有沉浸，找到了也没用处。你不懂啊，没人教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危机。啊，这是真正的麻烦处啊，令人担忧啊。啊，不过知道苦了，想回头了，这是一个好信息。啊，真正要回到理智，啊，像中国近代史里面所说的，可能至少也得要三代呀，啊，我们是决定见不到的。三代要有传人，真正的大儒、大道、大佛啊，真正有肯吃苦、肯守规矩的人，来带头做榜样。啊，不能吃苦是决定做不到的。这个信慧两个字真难啊。这一句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，若闻四经。四经就是这一部经。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这真的，为什么佛这么说？下面念老的解释说得好：慧能生解，故闻经信要。那现在没有智慧呀。现在人拼命所追求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 是知识很丰富，他表现的是心浮气躁。啊，如果他有智慧，他所表现的是非常安详、稳重。你能看出这个样子。啊，我这一生当中看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。他的言行举止都好像是在定中，啊，动作言语很缓慢，很简单，很有力量。啊，你跟他见面交谈，你不能不佩服他，是威仪就把你摄住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？没有这样的人，不能信教啊！没有智慧，就会把经典解释错误了。自己错了不要紧啊，如果影响社会大众，麻烦可就大了，全解错了。啊，一般人先入为主，到以后有正确东西出现，他排斥。啊，我解释的跟你不一样啊，你那是错误的。指责古大的解释全是错误的。这关系很大，大在哪里呢？社会动乱，地球灾难的时候止不住，救不了。啊，要真正救自己。救自己不是救我们现前的灾难，救自己是不堕三恶道啊，这是最低的。啊，像更聪明的人救自己说，我不再搞轮回啊，那就真的是救自己了。最高的，我要成佛道，上中下三等啊，上等的要成佛，下等的要出离六道轮回，这个中等的，下等的是我不堕三恶道，这叫救自己。啊，不是眼前这些小事，这没有智慧全做不到。啊，大心要大智慧。啊，中等的愿望有中等的智慧。小愿望，我来生还在人生不堕三途的小智慧，没有智慧通通做不到。啊，所以佛在这里讲，有信有慧，闻法。 难中之难呐、啊！今天文法的人有啊，说到幸会文法就少了，少之又少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经中难信呐。今者难得者能得，难闻者能闻，难信者能信。要再加上你有智慧，真难中真难呐、啊！啊，你还有智慧，佛劝行人当身心切愿，念佛求生，切莫错过。此回若错，则真成错也，你就真错了啊！啊，这一次的机会太难想遇到了，这个遇到是真不容易啊！你要真正知道这么难，你才会珍惜它。啊，心跟慧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慧一定从放下，慧从定中得来，不是多闻得来。啊，多闻是属于知识。啊，定慧啊，定中生慧，那是智慧，是自信本有的。我们看下面两首偈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著知识，应行我教如是也。如是妙法心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。佛说此人真善有啊。这个善有就是真善知识。又知二机，总结全经。本经之首，第二篇。得尊普贤，与会菩萨了，贤供尊修，普贤大师之德。这是经文的开端啊！现在我们到将要结束了，经于经末啊，这个经的末后。佛又说，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前面说得尊普贤，现在说行超普贤者何也？为什么？且此一句乃唐仪原文，仪者乃唐三藏法师菩提留志啊。仪文自当不为禁止啊，相信菩提留志三藏法师翻译不会违背原文。 且唐仪与金首也云会众，贤共尊修普贤之道。啊，是这样的一句经文。那么现在本经经文里头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可见前之德尊普贤，与现在所讲的行超普贤，俱是凡经原旨，而非一者有物，以彼有物也。啊，这是从翻译文字上来说，菩提留智没有犯错，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所讲的原意。前面开始学尊普贤菩萨，现在成就超越普贤，普贤是等觉菩萨，超越普贤是妙觉了。啊，如果是真的尊修，肯定超越。普贤大师之德，或者是普贤大师之道都行，一个意思，就是十大愿望啊。我们有没有把十大愿望落实？啊，第一愿离尽诸佛。我们心目当中对一切众生有没有真诚恭敬？这一切众生当中，包括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，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礼记去理，第一句无不尽，这种真诚的礼敬好不好？啊，它是珍宝呢，还是糟粕呢？现在去看到古人都是糟粕，都应该丢掉。啊，孝养父母是糟粕，不要了，不孝父母好。啊，尊师重道是糟粕，别重道，也别去尊师。都不要了，凡是古人东西全是糟粕，都不要了，那眼前的灾难可有的说了。古人给我们东西是健康的，啊，就像食品一样，真正是健康的。现在这是食品，是基因改变基因，让你吃了身上会生很多病。啊，你还偏偏喜欢它，健康食品丢掉，喜欢吃这些东西， 吃到死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要冤枉啊。中国这个东西带给你身心健康，带给你家庭幸福，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你不要。那就没法子了。我这个人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，啊，古圣先贤的东西学的不多，这学的也皮毛。可是我是后，我知道这是好东西。啊，我很想学，年岁太大了。啊，现在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除此之外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这真话了。啊，希望这个世界有救世之人出现的。怎样才能救世呢？肯吃苦，肯守规矩，把古圣先贤东西演说出来。啊，言是真正做到，啊，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啊，教导天下人，这个世界就有救了。我们在汤池的经验发现，人是很好教的。我们开办之心，心里面想到，总要两三年才能看到效果。没有想到三四个月，效果卓著。我们大吃一惊啊，连所有的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，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？就是没人教啊。啊，证明了古人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啊，也证明了佛所说的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”，这一教就会了。所以要得尊普贤，我们自己修养自己的道德，把普贤这个十条做到啊，这是高水平的。普贤之德跟大乘菩萨之德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其实完全一样，只是心量不一样。你看普贤的心，你看名字上普是普遍的，没有局限的。那菩萨的心量没有普贤菩萨那么大，他普到什么程度呢？遍法界虚空界。 用大乘佛法来说，没有一个不是佛了。华严经上讲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，这是普贤菩萨的心啊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心跟法性一样大，跟虚空法界一样大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啊，所以他礼敬诸佛，那个诸佛是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众生里面包括有情众生。上至诸佛如来，下至地狱众生，有情众生。无情众生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乃至太虚空，无所不包。这么大的心量啊，普贤菩萨那一拜可不得了啊。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。我看到一个观点，上一次北方一个同修送了两篇给我，我看了，是附体啊，中日战争两个将军附体啊，中国一位将军，日本一位将军，求超度，告诉超度的人，你们回向念他的名字，要观想，要想到他才管用，光念没有想到啊，没用啊，我上不去了，你一定要想到我们才管用啊。这个信息好啊，现在多少我们都是依照这文字念，没有去想，那么念是白念了啊！念到一定要想到啊！念到本师阿弥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你心里真想释迦牟尼佛，就会有感应。光口念没想，不起感应啊！念观音菩萨要想观音菩萨。啊，念到什么就要想到什么才管用啊。那普贤菩萨那一拜还得了吗？变法界虚空界情与无情他通通想到了，这个功德多殊胜啊。啊，礼敬诸佛不容易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一法都不漏啊，称赞如来也如是啊，都是那么大的境界。我们真照着依照那个修，从经开端到幕后，你就成功了啊。开端的时候你是个大型凡夫，这一部经学完之后你成了妙觉如来，超普贤了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普贤是等觉，超过是妙觉，就圆满了。啊，这是愿， 我们能不能记住？能不能常常放在心上？啊，要能记得住，要常常放在心上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随时随地去做。啊，第一个是礼敬，第二个是称赞。人起心动念，有善有不善，善的称赞他，鼓励他，不善的不说，原谅他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让他慢慢觉得惭愧，自然就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这就对了啊！一定要用自己的德行去感召他啊！第三是供养，全心全力，随分随力啊！我有多大的能力，普遍供养啊，普贤菩萨的殊胜就是没有分别之处，平等供养，普遍供养，他心目当中一切众生全是佛啊，供养任何一个人都是供佛，供养蚊虫蚂蚁也是供佛啊，那一点真诚恭敬它永远不变的 啊忏除业障，过去现前烦恼习气很重啊，有意无意造作许多业障啊，天天忏悔呀！啊，念念忏悔呀！十愿前面这个四条真修啊！啊，这个后面才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把自己傲慢嫉妒这个烦恼降服住啊，啊，别人有好事情不但不嫉妒，生欢喜心啊，赞叹他，如果自己有能力帮助他，还帮助他成就他，这是随喜啊。那个人修多大功德，你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，你就得到了。为什么要嫉妒？为什么要障碍？啊，随喜不费心力了，功德就获得了。如果障碍嫉妒造的这个业报非常重，他的好事影响的面多大，影响的时间多长，那就是你将来造的恶报。你造多大的恶报，受苦受难，你受的时间多久，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就不可以做别的。我也没提出来， 这个特别提出来的用意很深了、是一般人很容易走的啊。下面在清专法论请佛注释，清专法论是清讲经啊，请谁呢？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行愿品，就想到请谁？请人难呢，不如请自己呀、请自己学讲经，靠得住啊。请别人靠不住啊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逼着自己要发心，看到众生苦，看到地狱苦，讲经教学是大好事，为什么不干？要发心学释迦牟尼佛，一生就干这个行业。而且是个义务的行业，不收学费。什么都不计较。学生当中有供养的，可以接受。生活能够维持够了，多余的要学印光法师，完全拿来做弘法利生。印光大师把寺中的供养办了一个印刷厂，弘化社是他老人家办的。印经跟善书，劝善的这些书他都印。印的品质非常之好，在近代能称得上叫善本。印得好，纸张好，字也很大，装订都很好。里头很少错字，请这些专家学者来校对。所以弘化社的本子，好本子，可以用来做翻译的底本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读到佛经，能够发心修复。请转法轮借着请佛主持，这总共七条，这七条叫愿，后面三条是回向。十愿里头愿只有七条，请佛主持，这意思是什么？住在一个地方弘法，不能到处乱跑。这一桩事情李老师跟我讲过两次，劝我住一个地方，我说我非常想住一个地方，没有缘。缘很薄啊，大家请你去讲经，一部经讲完了就是走路啊。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建一个道场来供养你啊。 没有啊。我们自己想建个道场都不行。啊，到最后语言产生了变化，逼着你非走不可。这一生流浪啊。啊，有那么一点点安慰的，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居无定所。中国自古这些祖师大德有福报，能住在一个山头十几二十年，甚至一生不下山，大福报啊！我们没有这个缘呢。啊，大福报要有大力的人来护持。中国过去护持佛法的是帝王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没人护持啊。啊，纵然有大福长者，不认识佛法。啊，只是偶尔请你讲一部经，修一点福，他就很满意了。啊，而不知道这大福报，他不晓得。啊，所以他们有请法师讲经，没有办法叫法师常住。啊，这个他做不到。嗯、后面回向，啊，常随佛学，回向菩提。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，普界回向是回向实际，就是回归自性。深愿要真做到，不得了啊！普贤深愿，什么人是当机的？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当机的，所以就行超普贤摄这些人不是我们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四十一个位次，从圆教初住开始学这部经典。这部经典修完了，他就到等觉了。四十一个位次都超过了，他到妙觉位了。你说这个法门功德多大？啊，经初啊，开始修啊，得证普贤了。你看到幕后行超普贤，证妙觉如来。这一句得证普贤，前者得证普贤与后者行超普贤，这里的藏的意思要懂啊。显示出这一部经不可思议啊，不但是释迦如来四十九年所说的经教第一经，也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说所传的第一经，这个意思在这里。啊，四十八品经。第一品是续分，第二品还是续分， 第三品依旧是续分，这个经续分有三品啊，第三品是别续，第一二是通续。到四十七品成佛了，心超普贤成佛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这部经学了一年了，现在快学完了，有没有心超普贤？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得尊普贤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得尊普贤，肯定能够行超普贤。这是第一遍，第一遍吃了这道菜，囫囵吞枣，没吃出味道出来。希望第二遍的时候要细心地去品尝。啊，细嚼慢咽，把它的味道尝到，叫乏味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再看念老后面的注解。这是千讲翻译的，切词不但无误，翻译正确，绝对没错。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啊，破除心肝，与众相见，这是形容世尊说这部经典。啊，谁认识？不是过来人不认得了。该普贤乃大行菩萨，这四大菩萨在中国是中国大乘的四根柱子。第一个是地藏菩萨啊，地藏代表什么呢？啊，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啊，大地能出生五谷杂粮，地底下含藏着无量的珍宝啊，这七宝都从地上开采出来的，这大地含藏宝藏，佛用这个来表心地啊，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这三种无量变现出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，用心底来显示啊，这地藏啊，啊，那开发宝藏用什么呢？地藏菩萨四个字，孝亲尊师。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，唯有孝跟敬啊，对父母的孝，对老师的敬，能开发自信的宝藏。这不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 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万分诚敬得万分利益。那你要没有诚敬心，你没有办法开采宝藏啊！没有智慧，你不认识它；没有方法，你不能开采，你得不到受用。所以要智慧，开采的方法是孝敬。地藏带孝敬啊！从孝敬再提升。观世音菩萨无尽的慈悲也，救苦救难了拿什么来救苦救难？拿开采出来，从自性里头开采出来的宝藏。这个宝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诸佛如来他所表演的，他所说的这宝藏，用这个来救苦救难如果专有慈悲没有智慧，祖师大德有一句话说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啊。观世音菩萨慈悲方便的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出副作用出来了。所以第三位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代表智慧。让孝敬慈悲都行在正道上，不会产生副作用文殊的智慧，普贤菩萨的大行，普贤菩萨把上面这三样地藏菩萨的孝敬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文殊菩萨的智慧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普贤。普贤菩萨实行行的就是前面三个如果三个不能落实，不就全落空了三个都落实，那就够真管用了这是大乘四大菩萨，四大菩萨是一体不能分开。现在人不知道专拜观世音，其他都没有了，所以他迷了，他没有智慧，迷了四大菩萨代表修德，佛代表信，性修不二性修一如这个道理要讲清楚，然后大乘修学才是圆修，圆解圆证你得到的是圆满的。所以普贤是大行菩萨，表差别之差别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智慧，样样都知道。称为华严长子， 在华严会上，菩萨众里面他的位置摆在第一，文殊摆在第二，那我们后面这个三圣是华严三圣，当中是毗卢遮那佛啊，你看看这一边普贤菩萨在右手啊，这一边普文殊菩萨在左手，那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边是第一位啊，你看写对联，啊，对联的挂法，在我们自己背后，一定是，啊，这一边是主落款的地方，这一边是宾，是客人。啊，普贤是在主位第一位，代表行。那华严是，华严是以行为第一，结为第二。普文殊代表解，净土宗也是的，着重在行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这啊，在这边，大势至菩萨在这边啊，众士啊在这些。所以你看菩萨他摆的位置，你就知道他重点在哪里啊。这个法门啊，华严结第，这个行第一，结第二啊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供这个释迦牟尼佛供迦叶给阿难，啊，也是迦叶代表行门，阿难代表解门，都是重在行呐。大乘教里头，行摆在第一了。所以以十大愿王道归于极乐，愿而称王，菩萨行愿当中第一，这称之为王啊。而它的作用呢，是道归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的归宿，这个意义太深了啊。普贤之愿广大无际，穷劫无尽，道归极乐利济无尽，利是利益，济是救济啊，救济苦难众生啊，利是无上的利益了啊，这个利益无有穷尽。 所以称大愿之王。啊，难怪世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啊。啊，是故本经来回深重，贤尊普贤之德也。这个经是大乘经，不但是大乘，古人把这个经认为是华严跟法华的归宿，而华严跟法华是这一部经的引导。我们看没关系居士的长序里面就写得很清楚，啊，这个用意非常非常之深啊，确实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。啊，彭吉清居士称本经为中本华严，称阿弥陀经为小本华严。有道理 啊，这三部经文字的分量有多少不同，华严经的分量大啊，弥陀经的分量少，但是内容没有丝毫差别啊，所以彭老居士把它看成一部经呢，细说是华严，略说是弥陀经，所以弥陀经用作扩诵本最理想了啊。那这一部经之中啊，所以称为中本啊，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精华，是阿弥陀经的细讲啊，对于现在人学习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本子啊。更难得呢，黄老居士这个注解住得太好了啊，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学这部经就应当得尊普贤，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这部经所说的真舍利益了啊。三种真实当中，真实之机、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了，你都能够得到啊。关键呢在普贤行，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，于圆顿中更显圆顿，直以性愿持名一法， 广摄六度万恨呐、这是赞叹，也是实话。啊，确实是释迦牟尼佛在方便当中独垂方便，方便当中的方便，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宜啊，简单的说就是最适当的方法，最直接的方法啊，最容易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人人都可以学习的方法，这叫方便当中的方便啊。确实啊，三根普遍，理根全熟啊，啊，圆灯中更显圆灯。下面为我们说出来了，方便圆灯是什么呢？就是幸运之名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